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做运预链和闭包，代码中出现相同的变量 JavaScript 引擎是如何选择的。在上篇文章中啊，我们讲到了什么是做运预，以及 ES6 是如何通过变量环境和词法环境来同时支持变量提升和会计做运预的。在最后啊，我们还提到了如何通过词法环境和变量环境来查找变量，这其中就涉及到了做运预链的概念。理解做运预链是理解闭包的基础，而闭包在 JavaScript 中几乎无处不在。同时，做运预和做运预链还是所有编程语言的基础，所以如果你想学透一门语言，做运预和做运预链一定是绕不开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什么是做运预链，并通过做运预链再来讲讲什么是闭包。首先，我们还是来看文中的这段代码。你觉得这段代码中的把函数和 for 函数打印出来的内容是什么？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要来分析一下这两段代码的执行流程。通过前面几节的学习啊，想必你已经知道了如何通过执行上下文来分析代码的流程了。那么当这段代码执行到把函数内部的时候，其调运站的状态就如文中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啊，全局执行上下文和 fo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中都包含了变量 myName。 那么把函数里面的 myName 的值到底该选择哪个呢？也许你的第一反应是按照调运站的顺序来查找，查找的方式是这样的，先在站顶查找是否存在 myName 变量，但是这里没有，所以接着往下查找 for 函数中的变量。在 for 函数中查找到了 myName 变量，这时候就使用 for 函数中的 myName。 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查找变量，那么最终执行 把 函数打印出来的结果就是即刻包，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果你试着执行上面的代码，你会发现打印出来的结果是即刻时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那就需要先搞清楚什么是做运预链。关于做运预链，很多人会感到费解，但是如果你理解了调运站、执行上下文、词法环境、变量环境等概念，那么你理解起来做运预链也会变得非常容易。所以还是很建议你结合前面的几篇文章，将那几个概念学习透彻。其实在每个执行上下文中都包含了一个外部引用，用来指向外部的执行上下文，我们把这个外部引用称为 outer。 当一段代码使用了一个变量的时候， JavaScript 引擎首先会在当前执行上下文中查找该变量。比如前面那段代码在查找变量 myName 的时候，如果当前变量环境中没有查找到，那么 JavaScript 引擎会继续在 outer 所指向的执行上下文中查找。为了直观的理解，你可以结合文中的带有外部引用的调运站示意图来理解。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啊，把函数和 for 函数的 outer 都是指向了全局上下文，这也意味着如果把函数或者 for 函数中使用了外部的变量，那么 JavaScript 引擎会先去他们的外部环境中继续查找。对，文中的外部环境就是全局执行上下文，我们把这个查找的链条就称为做运预链。现在你知道了变量是通过做运预链来查找的。不过还有个疑问没有解开啊，那就是 for 函数调用了 把 函数。那么为什么 把 函数的外部引用是全局上下文，而不是 fo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要回答这个问题，你还需要知道什么是词法环境。这是因为在 JavaScript 执行过程中，其做运预链是由词法环境决定的。词法做运预是指做运预是由代码中的函数声明的位置决定的，所以词法做运预是静态的做运预，通过它能够预测代码在执行过程中是如何查找标识符的。这么讲你可能不太好理解，你可以参考文中接下来的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啊，词法做运预就是根据代码的位置来决定的，其中的 main 函数包含了 把 函数， 把 函数又包含了 for 函数。因为 JavaScript 做运预链是由词法做运预决定的，所以整个词法做运预链的顺序是 for 函数做运预、把 函数做运预，然后 main 函数做运预，然后全局函数做运预。了解了词法做运预以及 JavaScript 中的做运预链，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看前面的那个问题。在开头的那段代码里面， for 函数调用了 把 函数，那么为什么 把 函数的外部引用是全局上下文，而不是 fo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这是因为根据词法作用域的规则， for 函数和 把 函数的上级作用域都是全局作用域，所以如果 for 或者 把 函数使用了一个他们没有定义的变量，那么他们会去全局作用域中去查找。也就是说，词法作用域是在代码阶段就已经决定好的了，和函数怎么调用没有一点关系。 好了，前面我们通过全局作用域和函数级作用域来分析了作用域链，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会计作用域中的变量是如何查找的。在编写代码的时候，如果你使用了一个当前作用域中不存在的变量，这时候 JavaScript 引擎就会按照作用域链在其他的作用域中查找该变量。如果你不了解该过程，那么会有很大的概率写出不稳定的代码。我们还是先看文中的这段代码，你可以自己先分析一下这段代码的执行流程，看看能否分析出其执行结果。要想得出执行结果，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站在作用域链和执法环境的角度来分析其执行过程。在上篇文章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ES6 是支持会计作用域的，所以当执行到代码块的时候，如果代码块里面含有 net 或者 const 声明的变量，那么变量就会存放到该函数的执法环境里面。对于前面的那段代码，当执行到 bar 函数内部的 if 与块时，其调用站的情况就如文中接下来的图片所示。现在是执行到 bar 函数的 if 与块之内，需要打印出来变量 test， 那么就需要查找到 test 的变量的值。其查找顺序我已经在图中使用了序号12345标记出来了。下面我们就来解释一下这个过程。首先是在 ba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中查找，但是因为 ba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中没有定义 test 的变量，所以根据执法作用域的规则，下一步就要在 bar 函数的外部作用域中查找，也就是全局作用域。至于单个执行上下文中是如何查找的，我已经在上一篇文章中做了介绍了，这里就不再做重复介绍了。了解了作用域链，接着我们就可以来聊聊 闭包 了。关于 闭包 理解起来可能会是一道坎，特别是你在不太熟悉 JavaScript 这门语言的时候，接触 闭包 很可能会让你产生一些挫败感，因为你很难通过理解其背后的原理来彻底理解 闭包，从而导致学习过程中总是似懂非懂。最要命的是 JavaScript 代码中总是充斥着大量的 闭包 代码。但是如果理解了变量环境、执法环境以及作用域链的等概念，那么接下来你再理解什么是 JavaScript 中的 闭包 就容易了很多。这里你可以结合文中接下来的这段代码来理解什么是 闭包。首先我们看看执行到 for 函数内部的 return inner bar 这一行代码是调用站的情况，你可以参考文中图。从代码里面可以看到 inner bar 是一个对象，包含了 get name 和 set name 两个方法，你可以看到这两个方法都是在 for 函数内部定义的，并且这两个方法内部使用了 my name 和 test e 两个变量。根据执法作用域的规则，内部函数 getName 和 setName 总是可以访问到它外部函数 for 中的变量，所以当 inner bar 返回给全局变量 bar 时，虽然 for 函数已经执行结束了，但是 getName 和 setName 函数依然可以使用 for 函数中的变量 myName 和 test1， 所以当 for 函数执行完成之后，其整个调用站状态如文中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来for 函数执行完成之后，其执行上下文已经从站顶弹出来了，但是由于返回的 setName 和 getName 方法中使用了for 函数内部的变量 myName 和 test1， 所以这两个变量依然保存在内存里面，这像极了方法 setName 和 getName 背的一个专属的背包。无论在哪里调用了 setName 或者 getName 方法，他们都会背着这个for 函数的专属背包。之所以是专属背包，是因为除了 setName 和 getName 函数之外，其他的任何地方都是无法访问到该背包的，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背包称为 for 函数的闭包。好了，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给闭包一个正式的定义了。在 JavaScript 中，根据执法环境的规则，内部函数总是可以访问外部函数中声明的变量。当通过调用一个外部函数返回一个内部函数后，即便该外部函数已经执行结束了，但是内部函数引用外部函数的变量依然保存在内存里面，我们把这些变量的集合称为闭包。比如外部函数是 for 函数，那么这些变量的集合就称为 for 函数的闭包。那这些闭包是如何使用的呢？当执行到 bar set name 方法中的 my name 等于即刻帮的这句代码的时候， JavaScript 引擎会沿着当前执行上下文，然后到 for 函数的闭包，然后到全局执行上下文的顺序来查找 my name 变量。你同样可以参考文中接下来的调用站的状态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来setName 执行上下文中没有 myName 变量， for 函数的闭包里面包含了变量 myName， 所以调用 setName 时会修改 for 闭包中的 myName 变量的值。同样的流程当执行到 bar getName 的时候，所访问变量 myName 也是位于 for 函数闭包中的。你也可以打开开发者工具来看看闭包的情况， 比如我打开 Chrome 的开发者工具，然后在半函数的任意地方打一个断点，然后刷新页面，你就可以看到如文中展示图的内容了。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啊，当调用把.getName 函数时，右边的 scope 项就体现了作用域链的一个情况。lock 就是当前 getName 函数的作用域。closure for 是指 for 函数的闭包。最下面的 global 是指全局作用域。从 local, closure 到 global 就是一个完整的作用域链。所以说你可以通过 scope 来查看当前代码的作用链的实际情况，这样调试代码也会比较方便。啊，理解了什么是闭包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简单的聊聊闭包是什么时候销毁的，因为如果闭包使用不正确，会很容易造成内存泄露的。关注闭包是如何回收的，能让你正确的使用闭包。通常啊，如果引用闭包的是一个全局变量，那么闭包会一直存在到页面关闭，但如果这个闭包以后不再使用的话，就会造成内存泄露。如果引用闭包是一个局部变量，然后等到函数销毁之后，在下次 JavaScript 引擎执行垃圾回收的时候，会判断该闭包的内容是不是已经不再被使用了。如果不再被使用了，那么 JavaScript 引擎的垃圾回收器就会回收这块内存。所以在使用闭包的时候，你尽量要注意一个原则，就是如果该闭包会一直使用，那么你可以作为全局变量的存在。但是如果使用频率不高，而且占用内存又比较大的话，那么就尽量的让它成为一个局部变量。关于闭包回收的问题，我在这里只是做了个简单的介绍。其实闭包是如何回收的，还牵涉到了 JavaScript 的垃圾回收机制。关于垃圾回收，后续章节我会再为你做详细介绍。好了，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首先，我们介绍了什么是作用域链。我们把通过作用域查找变量的链条称为作用域链。作用域链是通过词法环境来决定的，而词法环境反映了代码的结构。其次啊，又介绍了在会计作用域中是如何通过作用域链来查找变量的。最后，又基于作用域链的和词法环境，介绍了到底什么是闭包。通过展开词法作用域，我们介绍了 JavaScript 中的作用域链和闭包。通过词法作用域，我们分析了在 JavaScript 执行的过程中，作用域链已经是注定好的了。比如，即便 for 函数中调用了 把 函数，你也无法在 把 函数中直接使用 for 函数中的变量信息。因此啊，理解了词法作用域，对于你理解 JavaScript 语言本身有着非常大的帮助。比如有助于你理解下一篇文章中要介绍的 this。另外，理解词法作用域对于你理解其他语言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他们的逻辑都是一样的。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是关于词法作用域和闭包的。我修改了前面那段产生闭包的代码，如文中所示。这段代码中有三个地方定义了 my name。分析这段代码，你觉得执行这段代码的过程中会产生闭包吗？最终打印的结果是什么？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把它